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燕赵自古为京都重镇，因春秋战国时期地处燕国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而得名。唐宋以来，借助潮白河码头和金鱼古道而兴起，素有天子脚下御驾行宫之美称。如今的燕郊成为飞地令白领追捧的安家之地，是三河市连续6年入围全国百强最重要的发展支柱，是廊坊乃至河北对接首都北京的重要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29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有吃粽子、赛龙舟、配香包、避五毒等民俗活动。节日三天，中国园林博物馆将推出种下园芋溯源端午系列文化，以端午节庆文化为主题，推出集非遗艺术品和民俗文物为一体的多项非遗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共度端午佳节。北京新闻网消息，中国第一条自主研发全自动运行轨道交通线路燕房线将于6月启动全线动车调试，预计今年年底通车。该条地铁线的全自动运行系统整体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法治在线带您了解公众力的效力。根据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公众的效力主要有三种。一是公众的政治效力，它在诉讼活动中体现为与其他政治相比，公众文书是证明力最强的政治种类之一。二是强制执行效力，是指公众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不再经过诉讼程序。三是法律行为要建构成效力，是指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国际惯例或当事人的约定，其法律行为只有经过公证证明才能成立并产生法律效力，不履行公证程序则该法律行为就不能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 我的心中拥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程，旧金不分品牌成色，全部0折就费，升级鸳鸯金楼万纯金，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全场3折起。三河珠宝城。 家里的粽子是不是放在冰箱里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变凉的粽子不光是不好吃了，而且太油太黏，很难消化。另外，糯米和各种各样的粽子馅儿都是容易变质的食物，加热不充分的话，非常容易发生食物中毒。再有就是剥开粽子之后发现有黏丝，就代表粽子可能放很久不新鲜了，千万不要食用。我们都喜欢这个有美食相伴的节日，但也别忘了健康饮食。储存在冰箱里的粽子一定要热透了再吃哦。这里是品味1033，海妮祝你端午节快乐。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 FM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各位，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你是谁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金志文，叫做 Beautiful Light。在超级豪华的阵容操刀制作之下，金志文所演唱的 Beautiful Light 大气磅礴而又不失细腻，用有力的鼓点和丰富的人声映衬出了小文充满爆发力的高亢嗓音，一起来听到 Beautiful Light， 来自金志文。 小钟摆呼唤着的未来，让心跟着青春去澎湃。哦，陪我摆点奶，年轻就是舞台，打破常规就会被崇拜。有做两年又在，最近在不痛快。 Beautiful life is right so bright, Beautiful life 我办 for tonight, Beautiful life all day all night。 在至深的时代，把心打开有种节拍。期待把未来涂上不同色彩，每一刻在路上会很精彩。哦，所以你别等待，我们可以主宰，让年轻的心改变未来。在阳光下摆姿态，迎着光芒会盛开。失败，把心打开，有种节拍。To be

下这位歌手呢，虽然没有靓丽的外表，但是他却以独具特色的嗓音和不断突破自我的潜力，在比赛结束后即获得了唱片公司的青睐，正式涉足演艺圈。他是谁呢？叫做石心慧。一起来听到石心慧带来《谁该爱我》。 谁该爱我？

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叫做依靠。小齐在走红之前呢，差点被唱片公司淘汰，是小虫留下了他。小虫回忆说呢，当时自己虽然留下了任贤齐，但是因为忙着为杜德伟等歌手写歌，有三年的时间没有理他。小齐每天都是干些端茶倒水的事情，不过最终呢，任贤齐的诚恳还是打动了所有的听者。一起来听到任贤齐带来依靠。 没什么大不了，别再臆想，将他的好都忘掉。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就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傻，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是你的。至少你还有我，还有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来我的怀抱。你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再想想他的好都忘了。 什么的 想对你再说些什么，现在是气愤的我，你已是被你的虚伪完全淹没，变成讨厌的颜色，把你自己那份该做的工作做得比别人出色，把你的态度变得让人能够接受，你我是平等，你我 Hey money money Crazy crazy Hey money money Crazy crazy Money money Crazy crazy 现在是气氛的狂，你已经被你的虚伪完全淹没，变成讨厌的颜色，把你自己那份该做的工作做得比别人出色，把你的态度变得让人能够接受，你我是平等，你我你别来纠缠我，你别来纠缠我，你别让我难过，我不想再多说，我不想再多说。 Hey money moneyCrazy, crazy, yeah. And money, money. That's right. It got me crazy, crazy. Hey, hey, hey. What is up? Y'all ready for this trap right here? No payback, check. We gonna make it blow here, alright? Here we go. Yeah, they keep it going with the heart of the time. Hand for neck, who's every line? Don't knock on it, so you shine. Mashing up in the public pieYeah, show my poor name. Make it a dirty and full again. Say your prayers and stop for now. Repeat that chorus in. I plead it out, making deeper sin. Throw it away. I plead it out, making deeper sin. Throw it away. I plead it out, making deeper sin. Throw it away. I plead it out, throw it away. Just throw it away. I plead it out. Yo, stop the show. Chop your words in a sloppy flow. Stop your appetite and low. Watch you walk, watch you go. Move down, mama, come on up.Say it with me, stop it now. We can't call the sick. You can't do something wrong. You can't do something wrong. You can't do something wrong. No push up, take a shot. No push up, take a shot. I bleed it out, digging deeper, just throw it away. I bleed it out, digging deeper, just throw it away. I bleed it out, digging deeper, just throw it away. I bleed it out. Life on life, whisper the matter how hard I try. Back to words, no plays, I'm crazy. Don't get a monkey satisfied. So why try to ignore that? Make it a dirty and full again. You say it, where's it? Stop it now, you bring that progress in. I say it now, I'm open up this guy. Make your face shine. I pull myself so far. Make your face shine. 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种，其实你在回应我，虽然不自说，相信你总在动，就算前面不是我的手，我不真的难过，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挣扎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我 很多的时候呢，当下那个我们以为过不去的坎儿，一段时间之后回头看，其实早就轻松地跳过了。当下那个我们以为撑不过去的时刻，其实忍着熬着也就自然而然地过去了。所以各位不要灰心，一直努力就好。 你是很走过一段路，现在会清澈也再会看到，关于爱眼神的滋味去发酵，仔细思考。 我认识的一位师父说过这样的道理，他说你会遇到很多的事情，面对他不要逃避，需要处理的事情呢就去做，处理不了的事情放下，事情造成的后果就接受好了。 我爱你，你像蓝发超人，你一笑梅花绵绵，爱到未来就想到你，未来未来未来，我爱你，你像蓝发超人，你一笑梅花绵绵，爱到未来就想到你，我要永远的爱护你。因为美兰有气息，我要永远的伴着你，今生今世在一起。美兰，我爱你，你像蓝花超人，你一笑梅花绵绵，看到美兰就想到你。生今世要在一起，未来，我爱你，你像蓝花超人，你像梅花绵绵，看到梅兰就想到你，看到梅兰就想到你。 三，听若有情。